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首先来关注台风山竹的有关资讯。台风山竹登陆后，广东多地狂风暴雨。截至今天上午八点，台风山竹导致广东省四人死亡。据澳门民防消息，截至16号19点为止，民防行动中心共录得建筑物损毁、树木倒塌等182宗事故报告，并有15人受伤。据杭州铁路部门消息，16号到29号途经杭州运行至深圳、广州等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动车组列车停运。南宁市教育局发布通知，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17号停课一天，南宁机场16号到17号将取消100余趟航班。接下来关注资讯，针对收视率问题的舆情和反应，已采取相关措施，并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一经查实违法违规问题，必将严肃处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条件成熟时逐步实现户籍、居住证、身份证的三证合一。2019年度海军招飞工作正式启动，年龄16到19周岁只有海军开招地区学籍户籍符合相关条件的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均可报名。在第38届北京马拉松比赛中，埃塞俄比亚选手海耶内·德波拉以2小时12分12秒获得男子组冠军。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哥哥离开人世间已经有10几年了，但依旧有许多人怀念。无论是他的人品、演技，还是唱功，都是十分完美的。不疯魔不成活，当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响起的时候，就想到了电影《霸王别姬》，当之无愧的华语电影的巅峰之作，每看一遍都舍不得快进一秒。一起来听到张国荣的版本《当爱已成往事》。 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再回首，由台湾女歌手苏芮演唱，是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曾一时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颇高，被李翊君、姜育恒等众多歌手接连翻唱，其中以姜育恒的版本最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最原始的版本，来自于苏芮《再回首》。 Thank you.

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8慈善北京州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在京举办，书画、绿植、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手工编织等百余品种数万件物品参加义卖。周日，2018北京马拉松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30,000名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长跑爱好者参与其中，享受长变长新的北马带来的乐趣。昨天，千名应急志愿者进社区活动启动，年内将陆续在全市开展100场应急知识普及活动。13-5期间，全市将恢复与新增湿地1.1万公顷，其中新增湿地3000公顷，恢复湿地8000公顷，目前已完成4684公顷。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日前发布了2018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分省市来看，北京上榜企业数量最多，达到100家。天津市金融局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天津市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提出举报非法集资可最高一次性奖励50,000元。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在大城市，很多人都是北漂，而北漂的辛酸，很多时候也只有自己知道，甚至也不会随便跟别人说。而在奋斗之余，有时候也会偶尔得到一些快乐。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在独自奋斗的苦日子当中，你哪一刻感受到了一点甜？当然，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北漂，也可以聊一聊你在奋斗过程当中让你欣喜的时刻。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走入了我的世界，有着你的无言歌声，回头我眼中的忧伤，远处里传来几声言语的轻柔细语，告诉我明天是未来，昨天早已变成过去，你静静悄悄走入了我的梦中，你的内心会想起我，没有人能了解的心情，月光下夜色已深，微笑已送走了泪珠，风中有着你的歌声，还有我一丝的梦。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 喂，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去了。 嗯。 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没有。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嗯。 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给她打电话。 好好好。 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互动话题是：在独自奋斗的苦日子里，哪一刻你感受到了一点甜？听友小飞留言，有一回在家深夜加班到很焦虑，我的猫跑过来蹭了一下我的脚，瞬间毛茸茸的，一下就安心了。看来大家似乎在困难的时候都很容易满足，而我们一个成年人每天不知道要焦虑多少次，但有时只要有一点点的甜，就能让你平静下来撑过去。希望每一个奋斗中的你我都能一如既往。 什么是过去和未来？

盛世俗翻手报警，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近日有媒体报道，德国大众因部分车型 LED 灯光系统可能短路导致车辆自燃，将在全球召回70万辆的汽车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据国内领先的缺陷汽车产品信息收集平台的信息显示，从2015年至今已经接到了近1000宗的自燃案例，其中大众品牌在国内车辆自燃投诉中占比最高，特别是一汽大众宝来，不仅一度深陷疑似自燃隐患的投诉漩涡，而且实际发生的自燃案例更是相对高发。从目前收到的20余起一汽大众车辆自燃案例来看，宝来的发生量占比为42%，速腾捷达相关投诉量也相对可观。分析显示，绝大多数的一汽大众车辆自燃皆因为电气线路故障导致，且起火部位主要集中在发动机舱处，不排除电路部分存在产品缺陷的可能。从相关案例来看，和大多数的车企处理方式类似，对于一汽大众车辆发生的自燃案例，车主普遍遇到了维权问题，更多的情况下车主得到的答复多为车企不承认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让自行找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鉴定，维权难度及成本非常高。 据统计，目前仅有三宗一汽大众车辆自燃投诉得到了解决。据了解，目前具有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其检测业务很少对个人开放。此外，即便开放，鉴定费用也较为可观。有些车主透露，某检测机构对于车辆自燃鉴定给出的报价在60000元左右，非一般消费者所能承担。尽管质量问题频发，但也阻挡不了大众汽车销量上扬。日前，大众汽车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至6月，其全球销量为551万辆，同比增长7.1%，在中国和欧洲等市场的销量均高于去年同期，达到了历史新高。据了解，大众上半年在中国的销量增长了9.2%，达到了199万辆。其中，奥迪和大众品牌的中型轿车销量也是表现优异。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相依偎？别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爱我，爱我，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相依偎？你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爱我，一直到永远，永远。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相依偎？也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爱我，爱我，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相依偎？你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爱我，我要用所有美好的一切换走你伤心的泪水，用我深深的感情来爱你，一直到一直到永远。

梦想，哦啦啦，城市和流向还不必承诺，也有力量，哦啦啦，就像我深深爱上了你，自然而然不用想，往前走一定会有好事的，通往你的路上，哦啊，面对面在呼唤着你，那是我藏在微笑里的秘密，你有没有发现，只要我们在一起，抬起头总会是好天。充满勇气，也是我藏在微笑里的秘密，你给我的感动在心中牵了你，才知道天堂就在心里。为了看你我才张开双眼，看见世界多美丽，看见每朵白云每片叶子全都在说我爱你。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生活不易，今天化了精致的妆，就会忍一忍，不哭了。今天赶不上了末班的地铁，就停一停，慢慢走一程。今天等不到的晚安，就早点睡吧。深夜的心酸，没有第二天的早班更加重要。今天拼了命也做不完的事情，就放一放，没有那么多紧急的事情一定要熬夜完成。生活不易，总要学会逗自己开心，该拼命的时候拼命，该享受的时候就要享受了。 是成